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，李 啊李英， 叫张氏藏在棋盘之下，我不来，你不怕放人心。

了，把我刚才对你说的话跟那师娘一说，是管保没错。贤弟，想你乃是宦门之后，干嘛要娶一个妓女为妻呢？ 是啊， 这一千两银子是我送给你上京赶考的路费。 哦，多谢了。 让你求取功名啊，你得了中了 就做了官了， 做了官了就有了钱了，到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样的娇妻美妾没有啊？ 啊，那凶色的事啊。 李干仙呐，李干仙，你我虽是同窗学友，可是为了那美貌的杜师娘，我也不得不狠心拆散你们夫妻。怨就怨那杜师娘平日里她高傲无比，是我多次进院花了不少的银子钱，她不理睬于我。杜师娘啊，杜师娘，这回你也难逃我孙父的手掌之中。我花言巧语，他穿心，杜师娘难逃我的手掌心。孙父要走桃花运，明日船头我要会会家人。

花花的影子，你就下了朝廷吧。 带我去上他家， 我去看看去了。 孙仁兄起来了， 贤弟，孙娘起来了吗？我该带人了， 带我换他进来。 哎，把他换进来。 孙娘进来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 北京人民